兜装豆，兜里装豆，豆装满兜，兜破漏豆，倒出豆，补破兜，补好兜，又装豆，装满兜，不漏豆。